吼吼吼，亲爱的 Hope Nation， 我是 Pastor AJ， 祝福你在这个圣诞佳节可以享有和朋友和家人美好的时光。 We love you!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!